风景何尝不是在看我们，风景看我们的时候，看的也是我们的心境。只要风景秀丽，无论它是否名声在外，当下便是最好的。其实想来这里也是蛮容易的，在新疆的河境沿巴音布鲁克公路主干线行走，便可来到这里。 情不耐无尽寒，我已不知身是何，一生瘫痪，独自磨平难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雨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已经又转，只是朱颜改，梦醒难有几度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情不耐无尽寒，梦里不知身是何，一生瘫痪，独自磨平难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已经又转，只是朱颜改，梦醒难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 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古镇吧。很多朋友说到古镇呢，首先会想到乌镇呀，还有周庄呀，另外呢包括就是同里呀、姚里之类的。今天说的通通不是这些，我说的是里里古镇。里就是黎明的里，里就是里外的里，里里古镇。里里古镇呢离上海仅几十公里，